第161集。 叔叔，要不我下去，换你打下半场。 一个男孩心悦诚服，主动谦让。眼前的男人太俊美也太年轻了，喊声大哥完全可以。但既然是于少爱的爸爸，这声叔叔便逃不了了。 不用了。 于中也将反折两折的衬衣袖子又放下来，捧着西装等候在侧的司机便及时上前，替于台长把西装穿上。于中也整理了一下袖口，笑着说， 成年人有成年人的运动，你们尽兴。 尽管日子如水川流不息，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，邢明却一直很后悔，后悔他跟邢红之间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， 我不认识他。 那天邢明放学领着几个同班同学一起回家，他们小组刚刚入围了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的决赛阶段，还得趁热打铁再加把劲儿。几个初中生刚进巷子，就看见两个警察压着一个男人往外走。巷子窄似羊肠，警车进不去，只能停在巷口。被警察压制着的男人抬头看见邢明，两眼一亮，便立即试图挺直上身，结果反倒被更粗暴地摁住脖子，腹部还狠狠地挨了两拳。这个男人就是邢红，他仍勉力地抬着头冲自己的儿子扬声高喊， 明明。 前几天公安人员就上门调查过了，警察不听，邢明也不听，这些实实在在的证据令一向心高气傲的他倍感屈辱。他怕让同学们瞧不起，所以选择侧身低头，装作没有听见父亲的呼唤。两拨人擦身而过之际，一个眼尖的女孩突然指着邢红喊了起来， 邢明，这不是你爸爸吗？ 邢明抬头看了父亲一眼，这个男人此刻非常狼狈，脸上青青紫紫，还有混合污泥的鲜血。负责此次抓捕的大队长叫魏明，一进门就痛揍了邢红一顿。尽管邢红从未想过逃跑，仍被来人摁倒在地，用鞋底踩住了脸，但他仍满眼期待地望着他，望着他的儿子。看清父亲身边的公安制服，屈辱感再次蔓生。邢明别过脸说， 我不认识他。 男人眼底最后一丝光亮瞬间暗淡下去，他强撑着没落泪，最终还是被押走了。再见到邢红时，他已经是一具倒在搪瓷便盆旁的尸体。这起冤案平反的那天，省高院公开道歉，彻底为邢红昭雪。按说结局已经圆满，但邢明不知为何突然开始频繁做梦，总是梦到他与父亲的最后一面，梦见自己说出那句我不认识他，然后就是一阵窒息般的痉挛与痛苦。身体的痛楚反倒令他感觉获得了宽宥，起初包括邢明自己在内，所有人都觉得偶尔的梦魇不算什么，但随着发作愈发频繁，他自己才觉出不对劲儿来。甚至在白天，他也开始出现异常的症状，他会突然在人海里看见邢红那张布满伤痕的脸，然后发了疯地追上去，大声喊着爸爸，一不留神就跑到了车前。幸亏司机的方向盘打得及时，邢明只是受了点轻伤，他在病床上沉沉昏睡，仿佛好久没有这么踏实安稳地睡一觉了。于仲业和苏清华都在病房里，大概了解了情况，苏清华叹着气说， 他刚进医学院时不知道他爸案子的隐情，还在我面前口出不逊，侮辱自己的亲爹，我实在忍不住，就把他爸为民请命得罪高官的始末告诉了他，还给他看了他爸进大狱后给我写的信。邢红本来希望我替他在儿子面前挽回身为父亲的形象，后来却写信让我不要说，他说他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，他说他一个人在这条路上浴血前行就够了，他不希望他的孩子一生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包袱而活。唉，后来的事情你是参与者，应该都知道了。 难怪他做什么都不给自己留余地。 于仲业手坐在床边，蹙眉望着邢明的睡脸， 可邢红已经翻了案，明明为什么还会这样？ 他已经一宿没合眼，所有的公务也是能推则推。 也许以前还有个盼头， 盼着查明真相，盼着扳倒圣域，盼着沉冤昭雪，现在都盼到了，心里反倒没了着落。再加上他妈刚刚新婚，姑母又刺激了他一下，让他愈发觉得亏得他爸爸，就被心魔掩住了。 苏清华深深叹气， 换作以前，我是绝对不会答应明明接触你这样的人，他爸也不会答应，这不是天鹅掉进泥塘子吗？ 没少被苏清华点着鼻子骂，于仲业倒不生气，只微带倦意地勾了勾嘴角。 是他唤醒了我。 没想到这回苏清华却陡然改了口风，又是一声长叹之后，他说： 可我现在想明白了，这孩子太倔了，跟自己都倔，太倔的人活得太苦，也许只有你能弥补他这份缺憾。 沉默片刻，于仲业正色道： 会的。 伤势见好之后，邢明就被安排去接受心理咨询。于仲业为他受伤的事已经耽误了不少工作，赶回华能之前，特意吩咐儿子送邢明去见心理咨询师。结果邢明使了个心眼，中途找借口去洗手间，居然就一去不返了。于少爱满世界的找不到人，打他手机不接，担心又出什么事情，只得硬着头皮给老爸打电话。于仲业也没接，应该是在开会。于少爱只好再打电话给司机，告诉他邢明不见了。当时于仲业正在开会，他说： 我不认同公司里的保守派，不变则死。我也不认同某些激进派，变不是彻底颠覆。有谚语说，鸡蛋从外向内打破是一道早餐，从内向外打破却是一个新的生命。可见打不打破不是重点，怎么打破才是关键。我希望各位能在今天的会上畅所欲言。 话音未毕，司机就出现在会议室的门口。这么重要的高层会议他不敢擅入，只向于仲业身边的总助做了个手势，总助获得首肯，起身出去。回来后附在于仲业耳边说了几句话，于仲业便变了脸色，长时间地闭了闭眼睛。